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挑战新歌声，嗨，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今天呢是10月9号，也是我们这个国庆长假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那么昨天呢是没有嘉宾，今天哇，真的是现场非常的亮丽，而且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支非常优秀的乐队，让我们欢迎他们。嗨，你们好。Hello， 对，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哇，换上我们的全新背景，非常的亮眼哦。首先来欢迎王应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应天。 哎，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标题叫做《王应天和他的打引号的动物园》。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三位呢，分别是跟一些动物相关哈。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吧，好不好？嗯， 好，那就我来替大家介绍一下。 好呀，好呀。嗯， 我们的打击乐手小蚊子。 好， 夏文。 好的，欢迎蚊子。嗯。 然后我们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小杨，夏小杨。 哇，欢迎小美羊羊。 美丽的键盘手。 是的，好。好， 还有我们后面的吉他手猴子。 猴子，哇，好的，欢迎各位。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几位来做客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依然是有两种方式来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和发弹幕。第一种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直播间菜单栏当中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也、yeah， 好的，那么今天这个王应天和他的乐手们哈，大家是一起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歌曲。那目测今天会给大家呈现6首歌，那么这是不一样的歌曲，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待会儿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好，那么现在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看到好多朋友说，哇，王应天，坐等坐等，终于开始了。是的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始了，那么大家就可以点击关注分享，还有可以刷刷小礼物哟，支持他们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主打歌曲了哈。那马上我们第一首 C 位主打歌，想问一下王应天，因为今天带来了很多的歌曲，那 C 位主打歌你想选择哪一首呢？ 今天那就，其实我想从一个人的篝火开始。 哦，一个人的篝火开始。哦， 知道。 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对。 因为这首歌是我最早发出来的一首歌。 啊、哦，好。 会唱这首歌，所以我想先唱这个。 嗯，好的，一个人的篝火哈，我们的话筒可以对准一些。 Okay。 嗯，好，那么现在马上我们的 C 位主打歌就要开始了。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 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好的 ，C 位主打歌准备好了吗 ？OK， 马上开始。 拯救了我，且拯救彻底解脱。于是没关系对错，没关系真相看破。也许你有时也会想起我，也许你正在收听这首歌。常常祈祷着你和我，未来的日子不是今天的错。我在用风燃起篝火，当一个人的篝火。谁在用风有一个我，为谁燃起 王应天，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这个现场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耶。对对对，那今天呢也是这个四位一体配合啊，而且呢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互动，然后就说哇，简直是这个新的背景非常的亮眼呢，而且会给人一种特别亲切和温暖的感觉。是，顺便告诉大家，我们的现场确实也是非常的热烈哈。对，好了，那么大家可以继续互动，然后我们就继续来边聊边唱。 OK， 那么刚才呢，这是一个人的篝火。其实本来这个 C 位主打歌呢，选的是《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但是临时换成了这首歌哈。 对的， 对。刚才王英天说这是你第一首写的歌曲。 嗯，对，第一首大家听到的歌。 第一首大家听到的歌，那这首歌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着别样的意义呢？ 嗯，是，就是整个制作过程，都是因为都是第一次尝试做这种音乐，所以还是有很多小的故事， 是吗？ 嗯， 小的故事，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吗？ 可以，但就是说出来会特别矫情，不说好像又显得很委屈一样的一些小故事， 是吗？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矫情一下，大家也想听，哎，到底什么样的小故事？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欲言又止，才让人特别的想知道，想了解一下。 这首歌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它并不是很符合别人的听觉，因为它 不会啊。我觉得 他这个篝火这两个字的处理，很多人在学这两个字的处理方法。实际上我是有专业学过作曲、词曲、谱曲。对，他从字义上来讲，其实他这两个字篝火，其实你是可以这么唱的。只不过我们的听觉好像，很少有人这么去。 是吗？但是我看刚才唱的时候，就是篝火，我觉得唱的挺顺的呀。 对。其实他是我们说这个词并没有把它唱倒。就如果篝火你把它唱成篝火，这就不对了。但是篝火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对，所以这两个字其实是在咬字的上面会有比较，怎么说呢，会有矫情的部分，是不是？ 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就是在做这首歌，或者说你觉得这首歌还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点呢？ 记忆深刻的点，因为这首歌其实我是翻来覆去的做了好几个版本。其实 是吗？ 对，而且过段时间大家可能还会再听到一个版本。 真的吗？但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出的？第一次 第一版出其实是去年差不多这个时间，或者再往前一些，去年七八月的时候。大家第一次听到。 好的，去年七八月，但是一直到现在，如果要是过一段时间再听到这个版本呢，应该是第三版了吧？ 那对，差不多了。 对，好的，那我们今天现场版算不算一版？ 算。 好啊，那今天大家看到的、听到的也是这样的一个版本哈。好，那么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进入到直播间，我们的老朋友 Looper 上单雷说：“道姐，你还是很犀利的，你怎么没有应征入伍？”是吗？这个可能是我的身材不被允许吧。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以音乐为主哈，邀请到非常优秀的原创音乐人王应天，还有他的动物园们。现在好像大家各位老师也可以有话筒可以说话了哈。我们的蚊子、小羊还有猴子，想问一下，咱们这四位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 我们四个都是好朋友。 哦，是吗？就是纯粹是好朋友，然后说那大家组在一起当个乐队什么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现在就是乐队了。 现在已经是乐队了，但是这个乐队还没有名字吗？ 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来得及起名。 是吗？ 对。 那有没有一些设想，或者说初步的构想叫什么？或者 我觉得今天这个动员就很好啊。 真的吗？好 ，Zoo 乐队。 Zoo 乐队没有啊，这个只是一个特别特别雏形的哈，我相信还会有更好的名字的。 对的。 对的。好，那么刚才呢是今天的 C 位主打歌，也是我们的开场歌曲《一个人的篝火》。那《一个人的篝火》，其实我听这个歌曲名字的时候，我本来会觉得这是一首特别惨的歌。你想，篝火应该是大家在一起，然后这样才会欢乐嘛。但是当我听到这首歌，我发现哦，真的完全不一样，《一个人的篝火》也是如此的绚烂呢。 对， 是 他的悲伤在心。 悲伤在心里，好吧？那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境或者说心境下写的这首歌？ 就是很长时间，就是真的很孤独的感觉，就一个人， 是吗？ 就写了《一个人的篝火》。 但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接触的不是很多啊，但我对你这个初步的了解，我觉得你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很乐观的人。虽然你可能性格上会比较内向，是这样吗？ 这个事情其实我跟很多人讲，大家都可能不太相信了。其实我自己是个很内向的性格，但是他们觉得我很外向。 我的天，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就像 孤独患者， 就像有一些相声演员或者喜剧演员， 嗯， 其实他可能也很内向，但他的工作就是 要跟很多人聊天， 嗯， 把很多人逗开心，但是他自己可能是很内向的性格。 嗯，是的。那既然大家都是好朋友哈，那说到这个性格，我觉得可能咱们这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彼此之间会比较了解的。 嗯， 对。那想问一下猴子，猴子你觉得王应天他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呢？ 好，快夸我， 快夸我。 赞美我。 感觉一直是很开朗， 啊，一直是很开朗的，是不是？ 对， 嗯， 我感觉一直都很外向的人，但是他非要说自己是很内向的人， 好吧， 没有办法。 对，看来每个人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啊。王应天可能在内心 OS， 你还是不够了解我。 关上门的时候就很内向，关上 对，可能一个人写歌的时候会是内心表达最集中或者说最纯粹的时候，是吗？ 嗯， 那现在就是咱们乐队所有的歌曲都是你一个人来包办完成吗？ 对对对，词曲编曲。 嗯，好，原来是制作人的身份，现在呢也是以歌手、制作人，同时也是拥有着自己的乐队哈，这样可能会对发挥自己的音乐特别的有好处，会是这样 的 一个过程。 对的，对的。嗯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大家进行互动。看到萌新关注了主播，谢谢。清华北大也关注了主播，谢谢。哎呦我的妈呀，我好荣幸，清华北大。好，还有回忆永恒进入到了直播间。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来了一些问题。看到这个书山有路说，哎，其实我还真的是听过王应天的歌曲，非常的喜欢，感觉你的歌总有一种淡淡的悲伤在里面。哎，看来你还是比较会听的哦。叫我理工进入到直播间说，哎，请问我可以点歌吗？他说可以。好，那么他说可以啊。现在给你5秒，然后你想想你要点哪首。好，那么你猜他会点哪首？如果要是让你来选的话， 嗯，我不了解他，但我猜他应该会点我歌单里的，或者是长大后，或者岁月，或者等。等等吧。 长大后可岁月，或者是等。 嗯哼。 好，那么你既然给了3个选择，他现在告诉你就是等。好，那么第二首歌《等》，马上就要送给大家，依然可以同时跟我们互动，两种方式。准备好了吗 ？OK， 准备好了。 好，《等》来自王应天。 守着你的秘密，在等待自己忘记。我守着我的秘密，在等待自己想起。等风吹来，等风吹去，等风吹来，等风吹去，我守着的秘密，在等待着你想起。我守着你的秘密，在等待自己想起。 春风吹来，等风吹去，等风吹来，等风吹去，风会吹来。谢谢。 哇，谢谢，这首歌叫做等，来自王应天。 是的 是的，等，哎呀，听起来好让人觉得无奈和惆怅啊。对，好，那刚才就是天天暖心小男神说哇好听好听，然后他说这首歌其实我也特别喜欢，然后他顺便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王应天，你是一个擅长等待的人吗？嗯，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个问题好像我都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 是吗？嗯，那如果现在让你回答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他呢？ 如果不等，还有别的方法吗？我们对很多事情。 是的，就是除了等待，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可以。对，去改变什么。好，那么这是算是王应天的一个回答。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继续跟大家互动哈，哎，我们的这个视频内端啊，大家依然可以进行留言互动，我们稍后呢会把大家的问题也都征集下来。好，那么等这首歌其实确实是让人有一点惆怅。 对， 对，这是你什么时候发的歌曲？也是在去年吗？还是今年？ 这个是今年。 今年。今年写的歌。 对的。 对，那在等待什么呢？或者说你当时的心境是什么样的呢？ 等待未来吧， 等待未来。对，等待未来。那你对自己现有的这个生活状态或者说工作的状态是满意的吗？ 我不满意，但是我能接受。 我觉得你的回答哎真的是就是每一个都不是那么的直接。对，我在想你是不是性格当中就都会比较委婉，就即便你喜欢和不喜欢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界限。 差不多是吧。其实我可能很难特别肯定的做一些东西。 我大概知道你是什么月份出生的了。开个玩笑啊。对，这个刚才呢说到等待的这个话题也是由这首歌油然而生的一些想法。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都在互动，拽拽还有乡村土鳖，咱能起个洋气点的名字吗？进入到了直播间。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哈。今天还有很多的歌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呢进入到一个快问快答的小环节。 好的。 对，王应天准备好了吗？会有很多的就是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希望你能在5秒之内能够回答出来。 好。 对，好。现在呢其实这些也都是征集了大家最想知道的关于你的一些事情。对，一看就是粉丝发来的哈。好，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请问王应天，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 面条。 面条。好。第二个问题，请问王应天，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 蓝色吧。 蓝色。第三个问题，这个可能你5秒钟回答不出来啊。第三个问题，请问王应天，你性格当中最欣赏你自己的部分和最讨厌的部分是什么？ 最欣赏自己的是坚持和忍耐。 坚持和忍耐。那最讨厌的呢？ 最讨厌自己的就是懒。 懒啊，我的天哪。好吧。第四个是，你平时除了音乐有什么样的爱好？有什么爱好？ 马术。 马术。 骑马。 哇，天哪，我发现对于你我还真的是不了解呢。对。第五个问题，这个是比较偏门的。你最喜欢的小说或者是动漫人物有吗？ 小说白鹿原。 你喜欢白鹿原。 我发现了，就是综合上述的这个你的回答，我觉得你是一个内心非常汹涌澎湃，而且可能比你的实际年龄要想的深刻的多，或者你经历的会比同龄人多一些。 嗯 嗯，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 应该对吧， 应该对吧、嗯、好吧。那刚才你说到这个性格当中最讨厌的是自己懒的部分、 嗯、 请问你平时到底有多懒？大家也很想知道，是咦，看不出来你是一个如此懒的人。嗯 嗯，如果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嗯、我可能会在沙发上看天花板看很久，不愿意动。嗯，可能我很渴很想喝水，但是我懒得下去倒水。 我的天，都懒到这份上了。 对， 好，懒呀吧气，鉴定完毕啊！我觉得我自认也是一个很懒的人，但是我跟你比起来，我已经很勤快了。 OK， 好，这就是征集出来的粉丝提问哈、啊。那王云天也是一一回答了。接下来呢，也是到了我们这个继续听歌的时候，下一首歌呢，我觉得还是交给王云天你来选择吧。 嗯、 你想给大家带来什么歌呢？ 长大后。 长大后 ，OK， 这首歌先听吧，听完之后看看你有什么想说的。 好， 嗯 ，OK， 长大后，大家准备好喽。 望着无尽的天空，得意自命不凡，受命于天、啊、小时候你渴望白马和宝剑，去行走江湖在天地之间、啊回眸、哦、小时候你急切盼望着明天，害怕着未来太多遥远，再把这世界看得更清、嗯、小时候你挽留过屋顶的风，哪怕能停留再多一秒钟， 谢。 好，谢谢，这首歌就是长大后。好，我们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一段我们的片头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来跟大家见面哈。好了，那么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就是王应天和他的打引号的动物园，让我们再次欢迎他们，欢迎。 嗨，我是王应天，谢谢。 哇，现在其实大家都这个可以来自我介绍一下哈，来再次欢迎王应天， 谢谢谢谢。 对，还有我们的文字小文， 对， 哎， 给大家打个招呼，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蚊子。 好，那么还有我们的小羊哈，蓝美羊羊。哎，小羊，还有我们的猴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猴子。 哎，是的，好，那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现场啊。那如果要是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可以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呢，当然就是收听方式哈，收听呢，把你的调频调到 FM98.2 就可以了。那如果想收看和互动的话，有两种。第一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就可以进行留言啊，也可以送送小花花什么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也可以找到我们。现在凄美别离已经进入到直播间了，还有骑士贵族的Chris 小明哥来捧场啊，这个级别很高嘛。好，那么各位粉丝都可以来了，来到现场，两种方式，两种通道同时打开。OK， 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听完了三首歌曲，对，哎，怎么了，我们的小文哥？对， 我们需要就是 你们需要是调试一下设备吗？ 对对对对对对 还是对？哦，好的，那么我们现场可以调试一下哈。嗯，好，我们这样吧，既然说大家可能有很多的朋友是新来的，然后对于今天所到来的这位歌手呢很期待，但是又同时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如果你上半段没有看到，或者说还没有这个听到这首歌的话，我们下半段刚刚开始哈，给大家来一个他的现场版的 MV。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特别的好听，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首现场版的《等》，感受一下。 好，这就是现场版的一个等，来自王应天和他的乐队哈。今天我们说是打引号的动物园。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切换到我们的现场啦，让我们再次欢迎他们。 Hello， 好 ，Hello，Hello。哇，刚才呢这首等，其实在这个上半段我们已经在现场也演绎过了哈。 对， 那刚才的这个是什么时候的？最近的一个演出的现场吗？ 是的。 哦，那刚才看到就是台下这些。好像女粉丝比较多耶， 是 对，那是不是你的粉丝构成应该是女孩比较多吧？ 对，女孩子相对会多一些。 是的，那现在基本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起演出，那有没有现场就是因为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自己的粉丝哈，那有没有统计过谁的人气最旺呢？对， 我猜小杨人气会更旺一些， 是吧？小杨的人气更旺，对，其实女粉丝更喜欢的是女键盘手。对，好，那么到现场的演出，现在是以 live house 这种为主，还是说以音乐节为主，还是什么形式都有？ 对 ，live house 跟音乐节吧。 还是以这两个为主哈。好，那么在下半段呢，刚才也给大家放了一下这样的现场 MV， 但是我觉得今天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舞台，他们会呈现出来的这种感觉和这个版本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你在别处看不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歌曲呢？ 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 我的天哪，终于等到这首歌了，你知道吗？好几个人都在说，怎么还没唱这首歌？ 真的来了。 好东西，好歌叫压轴嘛，是不是？ 对的。 对，然后还有这个粉丝提出了一些别的请求，说那如果要是即兴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可不可以这个进行呢？ 比如怎么个即兴方法？ 对，比如说可能他这个发来说，就比如说刚才有一个是我们的欣欣，他说了，他说其实刚才听到那首等的时候就有一种有感而发，因为他也是在北京漂泊了很久嘛，所以就觉得哎呀，一直等一直等，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一个就熬出头，他好像是看不到未来，然后呢又不想放弃，所以就说想听听看，如果要是在这种情况下或者这种心境下，那如果要是王应天你的话，你会首先想到什么样的歌，能不能把你想到的这一首歌唱给他，是这样的一个即兴。 OK，但是你说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可岁月》就很适合他，因为夜越深黎明就越近，是这首歌里歌词的一部分。夜越深黎明就越近，再等等。 好的，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他，好不好？ 好， 来， 那就现在开始吗？ 好呀，现在开始吧。 好，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送给这位朋友，因为夜越深黎明就越近。爱人，我深夜在街头向天空诉求自由。爱人，我告诉自己，夜越深黎明就越近，黎明就越近。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我受够了永久，受够了等候。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我赌上这一生，能否赢取这自由？爱人，我深夜在街头，向看不见的天空挥手。爱人，我告诉自己，好在还有你，就应该足够，就已经足够。 到自由。爱人，我深夜在街头向天空诉求自由。爱人，我告诉自己夜越深黎明就越近，黎明就越近。 哇，这首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哎呀，还好这个身边，我听完之后就感觉还好身边有一个爱人，就只要有一个亲近的人在，好像再多的困难都可以被打败，是这样的感觉吗？嗯， 对，爱人也指的自己喜欢的事情，嗯，或者这座城市都是你的爱人。 哦，对，或者说是，哦，这个意义还蛮广的。 嗯， 我觉得爱人像就是你 爱 的人嘛， 嗯， 是吧，家人朋友还有这个亲密爱人都算上。 对的， 对，好吧。那不知道这首歌听完之后，欣欣你觉得好过一点没有啊？对，我觉得就是你要想不是你一个人这样，大家都是很困惑的，所以说你就不用那么困惑啦。嗯，就这种心态好像有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哈，啊，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来北京打拼的人可能多多少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你们大家是不是也都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嗯，对的。 嗯， 所有人都猜的差不多。 嗯，那王彦天，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北京，或者说就是什么时候走上音乐这条路的呢？到现在 2007年来北京就开始了。 哇，2007年，那真的是已经有马上就要12年了。 对的。 哇，那12年， 十二年， 对北京这座城市是不是已经早就已经习惯了呢？ 是，现在这是我最熟悉的一座城市了。 嗯，反正以后也就会在这里扎根，这就是你第二远方的家。 嗯， 对， 这已经是家了， 这已经是家了哈。嗯，对，好的，那么以后还会继续下去哈。那其实这首歌，嗯，可岁月你到底要怎样，有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晚上听，就尤其睡不着的时候。 嗯， 对，问问自己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自己想要过的生活。那如果要是现在让你们评判的话，嗯，你觉得对于现在这样的生活你还会有迷茫吗？ 其实我是很坚定的，嗯，只是等的时间，嗯，我觉得等待的这个时间好像有点漫长。嗯， 哦，是吗？ 我觉得即便要一直等下去，我觉得还是要等的。 嗯，还是要等的哈。 嗯， 对，即便稍微有一点漫长，但是还是会等的。嗯， 但是还是想问问岁月，你到底要搞哪样嘛？ 啊，对，你到底要怎样？你还要我怎样？ 对的。 是，好吧。那么来说一点轻松的话题哈。嗯，那四个人在一起，就是因为是好朋友，平时就在一起会比较多一些，嗯，所以大家才组的这么一个乐队，自然而然的一种过程。好， 嗯， 那么平时你们除了玩音乐啊，除了这个排练，还会在一起比如说打打游戏，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吗？或者说有没有一起经历过什么事情，团建呢，啊，或者说吐槽啊，都可以。大家比较想听这个。 撸狗， 撸狗， 对对， 撸谁的狗？ 撸小羊的狗，叫西瓜。 西瓜，西瓜是一只什么样的狗呢？ 西瓜，嗯，他们管这西瓜叫拉柴，是拉布拉多和柴犬的。 哇， 小宝宝， 小宝宝， 所以叫拉柴。 拉柴，就我好想知道拉柴长什么样，但是今天没有准备拉柴的照片啊。嗯，对，这应该是一只特别特别萌、特别特别可爱的小狗狗吧？ 拉柴的鼻子是粉的。嗯， 真的，拉柴还是一只小奶狗吧？ 对。 嗯，对，那你们在撸狗的时候，小羊会不会不开心呢？你不要再撸我的拉柴。 他应该很开心 啊，很开心。 他窜动的。 哦，是吧？好吧，对。 猴子会不开心，猴子会问为什么不撸我？ 哦，猴子，你是喜欢被撸的那个是吗？你不能拿这个猴子跟拉柴比。 不能动伦理跟。 啊，对对对对对。 动物园里面。 是的，那我们的这个四位在一起，除了一起撸狗，然后一起排练，就是可能平时也会有这个谈心或者说聊天的时候吗？ 嗯，会。 会。那你们一般会聊什么内容呢？ 各种吧，天文地理、迷信、八卦。 是吗？哎，但是我突然间 有一个问题就想到、因为咱们四个人当中小杨是女生、然后呢四个人在一起可能男生的观点有时候和女生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也不一样、你们会有发现说哎聊到一个什么话题的时候会发现明显的不同，有这种时候吗？ 还好吧我觉得、 哦、是吗、 毕竟他们都打不过我。 可是我看猴子的身材跟你对打的话应该是稳赢的。 我是虚胖 哦，虚胖是吗？ 这个肥胖跟强壮还是两个概念，对不对？啊， 说是今晚不想吃面了是吧？ 说是 对，说是 大哥说的对，大哥说的对， 对，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大家庭哈、对，虽然说猴子并没有说出实话，对，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当然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挑战的环节，就是我们的等你来挑战，就好多人都在等这个环节。因为每到这个环节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内容呈现出来，有的时候呢是嘉宾来尬舞，有的时候呢是改编和翻唱经典歌曲，还有的时候呢是这个老歌新。新唱用不同的编曲形式来呈现。那今天王应天你选择的是哪一种呢？ 翻唱一首歌、我觉得很好、叫笨小孩。 哎，这首歌其实现在来说真的算老歌了。 很老。 对、一下子暴露了年龄，哈哈哈哈。对、为什么会选了这么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当时那 MV 应该是三个人唱了吧。 对的、 我 觉得他这首歌写的很我能感受到他的情感是很真实的，因为是刘德华写的他自己，这是刘德华自己写的歌。 就是也是写的自己的经历。 对的。 好，那么今天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版本就是现场我们的弹唱版是吧？ 是的。 好，那么我们这样哈，先来感受一下原版，然后呢再来听听我们现场版王应天以及和他的乐队哈的成员们会带来什么样的版本呢？马上开始我们的等你来挑战。好，稍等。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好，我们的这个现在呢视频就是原版的视频呢大家也都非常的清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挑战环节现场版本的等你来挑战，这首笨小孩是什么样子，马上有请王应天和他的动物园。 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经过了70年代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女孩，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我 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拍呀，勇敢站起来， 那笨小孩怎么样，大家觉得？我觉得简直是超棒的。然后刚才看到好多朋友说这个刚开始我以为听到了原唱。对，真的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但是呢我觉得把这首歌的那种最核心的部分保留了耶。嗯，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王应天和乐队改编版的笨小孩。哎，你们就自己觉得可以打几分呢？嗯，好的， 再打十分。 好的，再打十分。好了，那么这个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还是要说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惯例，但是呢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接下来是接下来的发展，对不对？ 对呀，有什么安排？工作上的。 今年会再出三首歌，应该。接下来 今年再出三首歌， 你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今年只有三个月了，那平均一个月出一首是吗？ 嗯，是的，因为现在前期准备其实已经准备差不多了。 哦，那这些歌也都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的。 嗯，好，那么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就是在各大的音乐平台上也都可以找到的吗？ 是各个平台，还有一些很多的播放器吧，我觉得基本上都会有，该有都会有，全网。 好，全网铺开哈。那到时候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赶紧追随着他们的脚步去听听他们的新歌。当然以前的歌曲不能说老歌哈，但是所有的歌曲都是非常好听的。基本上呢就是好多的朋友都说啊，是的，你不用介绍，我都是单曲循环的。好，那么就再好不过了。其实今天还有一首歌，带我转身后。 是的， 对。那这首歌我觉得还是跟我们节目的就最后一首歌风格还能契合得上，带我转身后，可能还是更精彩的一个瞬间，或者说更精彩的未来哈。好吧，那最后一首歌就把这首带我转身后带给大家好吗？ 好的。 那我们就准备好。 OK， 好，那么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道道，我们明天再见。 OK， 我是王应天，现在给大家演唱带我转身后。 好的。 上一壶陈年的老 在远方等候，等候你带来停留，听你诉说所有喝掉老酒，篝火熄灭后再次分手。Thank you.